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整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多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多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多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多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铁爪神鹰苗振东，老头冒着风险想把房叔安、白春送出东海小蓬莱，没想到在水面上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船队给拦住了。夏随良这次来不是没有目的，而是有耳目向他禀报了，这个耳目就是昆仑僧。要说昆仑僧啊，是非常狡猾一个东西。别看他在演艺仙庄没搜出房树安和白春，但是他敢断定这俩人没离开，因此周围布置了眼线和暗探，监视老苗家的一举一动。他发现老苗家出来一趟人，进去一趟人，非常神秘，又准备船只，又想搬家，不言而喻，这里边肯定有鬼呀。因此他禀报了夏随良，这才领人把苗振东的船队给拦住。夏随良心说，只要我搜出房树安和这白春，就地乱刃分尸，把老苗家的人也杀个干干净净。到了现在，这夏随良啊跟疯狗差不多少了，他想趁热打铁，在他老师于和没查明真相之前，把该收拾的人都收拾了。即使有一天老师明白过来，木已成舟，也追悔不及了。因此他当时下令搜，谁搜去？得坐着小船到苗振东的船上去搜。大伙发现这老苗头胡须都炸着起来了，手下这几十人一个个擦拳抹掌，拉好了架子了，这玩意儿一蹬他的船就有掉脑袋的危险。因此昆仑僧把夏随良给拦住了，老剑客骂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用搜，叫他们两个主动出来。”哦，高僧即将安出，嗨，用激将法呀，您就瞧好吧。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，面对着苗振东的三只船，他就骂开了：“ 哎呦妈的，这个难听啊，就甭提了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方叔安，白春，你们俩算什么东西？你们在船上藏着算哪路的英雄好汉？有种的出来，别像耗子似的在洞里待着。你们开封府不都是英雄吗？上三门不都是好汉吗？好汉哪有藏着不敢露面的？如果你们再不出来，我骂你们的八辈老祖宗。其实他真骂了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样，招惹的群贼一阵大笑。房叔安在里边听得真真的，老房暗笑，心说甭跟我来这套，这叫激将法，我不上当，骂能怎么的？又不疼又不痒痒的，有本事你就骂吧，我呀就给你眯起来看。你看房叔安心啊，这白春受不了，在船舱里头直顾着，把牙齿咬的是咯咯直响。房哥，听见没？ 没听见，没听见呢。 兄弟，别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，咱绝不能吃亏上当。咱俩出去事小，让人家老苗家一家人受了株连，事大呀。苗老剑哥怎么跟咱说的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只要咱不露面，人家就好办。别言语啊，眯着。白春才把这火压下去。昆仑僧骂了半天，口干舌燥，一看对面毫无反应，他就有点泄气，但又一想，可能骂的还不是火候，应当再加一把火。哎，方叔安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装什么大瓣蒜？要说别人我不清楚，对你我还不清楚吗？你不就是江夏三鬼一个小小的臭贼吗？后来投靠了开封府，给包黑子徐良当着爪牙。你小子凭着你这张臭嘴，凭着你会冒点坏水，如今你吃得香了。但是拆了茅房盖楼，怎么说你也是臭底儿。姓方的，你不老报号人五人六的吗？你不总是说你是福将，在关键时刻有人给你帮忙吗？那你怎么不敢出来呢？你再不出来，我骂你了啊！祖宗奶奶，这家骂的难听，合不上牙呀。这昆仑僧在外头骂，房叔安在船舱里小声骂。昆仑僧说什么，他说什么。白春一看呢，气得肚子疼。心说这叫什么玩意儿？王叔安乐了， 这才有意思呢。他高声，我低声；他在外头骂，我在里边骂，不吃亏。嘿嘿嘿， 方爷脸憨皮厚，就他妈不上当。其实你说的还不对，我比那小臭贼还臭。我就不言语，你有千条妙计，方爷有一定之规。昆仑僧骂了半天，一听没人答言，他把话锋一转，又骂开白春了。 姓白的，你们老白家都是什么东西？打开你们家的家谱看一看，从你祖父白玉堂那辈儿就不是东西。白玉堂人称武艺，又称武蜀，占据悬空岛卢家庄啊。后来他出卖了陆林，保了包黑子，帮助包黑子平山灭岛，杀死了无数陆林的英雄好汉啊。他那个官服，他那个官帽，都是用陆林人的鲜血换来的。但是老天有眼，他恶贯满盈，才死在冲霄楼铜网阵。临死身上中了217箭，射得跟刺猬差不多少，这叫天报，天报，短命鬼死的活该。他那个侄子白云生，那是个著名的大饭桶。你白春的小子，你爹还不定是谁呢。据老僧所知，你爹常年在东京开封，你娘经常在浙江金华府，两个人老也不见面，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有了你了呢？你小子不定是哪个人的野种。您说这昆仑僧太有点识身份了，身为剑客80-90岁的人了，能说出这种话来，真是无耻之极。但是他不这么说，怕他这激将法失效。哎呦，这一招果然好使了。你看房树安脸憨皮厚，就把昆仑僧累死也不带把他激出来的。白春则不然呢，说他别的都行，特别是后边这几句话，他感觉到实在是受不了了。白春火旺上撞，放大哥你躲着我出去，灭兄弟，他爱说说什么他就当放屁，不行我飞出去。你说那白春多大的劲儿，一不了方若安就一溜滚啊，咔！白春把头顶上的木板给踢开了，噌就窜出来。苗振东怕的就是这手，结果还从这儿来了。他一看白春出来了，再拦不住了，直吓得是目瞪口呆。白春拎着大棍噌挺身站在船头，高声喊喝：呆凶僧，少要猖狂，你家少剑客在此。昆仑僧一看哟，阿弥陀佛，夏老剑客看见没，让贫僧猜着了吧。不但有白春，那房树安肯定也在船上。大脑壳，你还藏个什么劲儿，滚出来。来了。那位说房树安怎么不迷着了，没用了。让白春这一下整个给抖了出来了。大脑袋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，挨了半天骂没敢言语，归根结底还得叫人家给骂出来。他拎着小片刀也站在船头上的，但是方叔安一想啊，太憋气了，刚才吃了个暴亏，那不行，我得找回来，临死我也得痛快痛快嘴。他 让白春闪到一边，和这老方还来劲儿了，连劈腿再打拳，最后还练了一趟小片刀，晃着大脑袋， 哎，我昆仑僧，我骂你八辈儿、十六辈儿的老祖宗，你个老秃驴呀、啊！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你他娘的不拉人屎，你还接方爷的底呀、啊？其实咱俩在众人面前抖了抖了这个底儿，方爷比你强的多的多。不错，我是保了开封府了。这叫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，你他妈懂那个屁！哎，我说昆仑僧，咱俩再说说，你是个出家的和尚，这和尚应该干什么？一心向佛，普度众生，大慈大悲，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。可你呢，放着经不念，放着木柳鱼不敲，你定整些邪门歪道啊！你瞅瞅你这昆仑派这些徒弟多尊，采花盗柳，奸盗邪淫，无恶不作，是他妈无所不为，什么缺德干什么，这不都跟你学的吗？你呀、啊，就好像一泡牛粪，那帮小贼就好像在粪边上转圈的绿豆蝇，从哪块比你比不了方爷呀。这个场合有别人说话的余地，没有你张臭嘴的余地。你说叫方爷，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你真是寿星老尿炕，老温冲西。再者一说，人家别人都打胜仗，唯独是你呀，让我们开封府撵的东奔西逃，你还不如那耗子呢。如今跑到东海小鹏来了，仗着有武圣人于和给你撑腰，你老家伙又借尸还魂了，败军之将有什么面目在人前说三道四啊？呸，尿跑尿你淹死得了你。书说简短，房叔安那别的能力没有，要讲就逗口了，损个人了，骂个人，接个短了，谁都不如他。当着好几百人的面，你说他这顿把昆仑僧骂的，把老和尚骂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，一阵白一阵红啊，最后是忍无可忍。你叫唤什么？就那一块骨头你自己啃吧，啊，拿我当狗了。方叔安啊，我要你的命。你呸，你慢说是你，夏虽良也不能把方爷如之何。白春一看多没意思，睡这兔嘛有什么用，放得少说两句，动点真格的吧。 动什么真格的？ 我拿棍子我把他砸死。 哎呀我的兄弟， 咱也就快乐快乐嘴吧， 你砸谁呀、啊、你 甭说旁人，这昆仑僧咱也惹不起，就得骂他一顿快乐快乐就算了。咱们现在就得等援兵啊，援兵不来咱们一个也活不了。其实房叔安说的太对了，你想在这种场合 先从人数上来说，东海小鹏来好几百人，他们这男女老少加在一块七十来人，能打的就四五个人，这是一。另外一方面，从能耐来讲，双栓说的太对了，不用夏绥良那帮人伸手，就昆仑僧一个人，这帮人也打不过。因此老方一边骂，为的是拖延时间，等候援兵。哎，不巧不成熟，就在这时候，从东北方向是开来一支船队，为首有一只船，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就像飞起来似的，直接赶奔出事地点。船头上站定两个人，上锤手正是白眉大侠徐良，下锤手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后边就是船队。再看船头上站着三位出家的高僧，两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男女共有二三百位。徐良啊，借着水音就喊上了：“ 哎，挂吧绿悄悄，方素啊，不要当惊害怕，干老来了！ 哎呀，我的爹呀，你来的太巧了，爹， 孩儿在此。” 徐良怎么来的？有点原因。现在房树安和白云瑞离开马家老店已经两天挂零了，那徐良能不知道吗？当然是知道的。在白春和房树安离开马家老店的那天晚上，徐良和白云瑞没料到，真不知道他们走了。可是第二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来了仨客人，咣咣咣砸门。店房的伙计一问，这三位是了不起的高人，三位出家的和尚，其中有一人就是云南茂山铁扇寺的老方丈金谷奇人柳木，柳老剑客。另外两个是云南画外五老峰二仙庄的两位剑客，一个叫马天书，一个叫马天池。闹了半天来的这三位都是白春的老师，要见徐良和白云瑞。这小哥俩文凭赶紧整理衣冠，列队迎接，把三位高人接到里边，一问来意呢，闹了半天这老三位来看徒弟白春来了。哎呀，收徒弟不容易，教是一方面，关心也是一方面啊。白春自从下山之后，这老哥仨这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儿，恐怕这孩子性娇气傲，在捅娄子，一旦有个马高凳短，这些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？因此金谷奇人刘老剑客暗地之中保护徒弟，同时呢还要看看徒弟都干些什么。如果你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按照老师的话那么做，那就罢了。如果你仗凭武力欺压良善，干一些奸道邪淫的事，那讲不了，我就结果了你的小命。老师在后头跟踪， 白春的所作所为，柳木全都知道。老头心高兴，这徒弟没白教。后来白春他们奉命赶奔云南东海小蓬莱，这到家门口了。柳木一想啊，别光我一个人高兴，让他另外的俩老师也高兴高兴。他才到画外找马氏昆柱。老哥仨一见面都想在一块儿了，好呗，咱们去看看徒弟去。他们也准知道这一次凶杀恶战并非等闲呢，要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要斗武圣人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肯定开封府人手不够，一旦有用我们之处，咱们可以帮帮忙，不为旁人还为徒弟呢。老哥仨是为这个来的，当场向徐良、白云瑞说明来意。徐良点点头，哎呀，当老师的不容易啊，三位老人家请坐，我去叫人找他们去。这些日子闲着没事啊，大伙也都散漫了，该起床的时候也没起来，看现在的意思可能还睡呢。结果叫人把门砸开一看，屋中没人，兵器没了，这才知道两个人上了东海小蓬莱了。那怎么知道的？那能不知道吗？白春要求过，遭到拒绝。他们俩肯定没别的地方去，一定是夜探碧霞宫。哎呦，把徐良给气的。老仙儿心说：“白春呐，你这孩子真不懂事。有你叔叔，有你父亲在这，我不好意思说别的。”从这一手可以断定，你这孩子眼空四海，是目中无人。他更恨房叔安，白春要去，你怎么不拦着呢？你应当想办法报个信儿。倘若你们到了碧霞宫，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正是缺兵少将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就不给大伙想想？你看徐良着急，白云瑞更着急。玉面小达摩心说：“白春呐，你出了事儿就算了，你要不出事儿回来，我先揍你一顿嘴巴，然后把你撵回浙江。开封府不能要你这样的人，太不像话了。”可这哥俩怎么着急都是心理活动，当着人家三位老师的面儿不能说别的，可这三位老剑客也害了怕了啊，人没了，上东海小蓬来了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凶多吉少啊！我说二位，你们别这么稳当了，应该准备船只攻打小蓬来才是。这三位高人一着急，老少英雄全沉不住气了，因此才起身赶奔小蓬莱，展开一场血战。 你曾 福在线，如意相随。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奔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奔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徐良和白玉瑞心如火烧，恨不能泪生双翅，赶奔东海小蓬莱，把房树安和白春给救出来。究竟这两个人现在干什么呢？出没出危险还很难说呢。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越叫人着急。哎，正这时候门外又来客人了。来的谁呀？金睛好斗梅良祖，神行无影古云飞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，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。闹了半天，这四位接着请帖了，闻风而动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吉店。这离着五月初五约会那个日期又提前了10来天，就因为古云飞也好，梅良祖也好，最担心的还是徐良。他们深知徐良人手不够啊，这到东海小蓬莱是闹着玩的嘛，随时随地都有掉头的危险。因此这老四被提前赶到了。哎呀，徐良一听啊，这心可平稳多了，赶紧列队迎接。把四位老将给接到里边一看，哟，事先有3位客人，柳木马氏弟兄在屋坐着呢，彼此见过，说了几句客气话。梅良祖一看徐良没事儿，老头这心才放下。梁子，为师就惦念你呀，我怕你轻举妄动，再出了事儿。老人家放心，你徒弟已经成熟了，我哪能毛毛草草干那种事情？我总不为我自己着想，还得为大家的性命着想。对，孩子，你的确成熟了，就是为师死了，我也就闭了眼了。大伙一听这话，这个别扭，大敌当前怎么说这丧气话呀？那古人迷信，他不爱听这个，觉得这种话说出来不吉利，但心里这么想，嘴谁也没说。唠了一会儿嗑的功夫，报，要来客人了。徐良、白云瑞到了店门外头一看，更高兴了。来的谁呀？正是百岁波头翁，海外的老剑仙陶禄、陶福安，后边跟着古墓剑客邹瑞、邹化昌。徐良、云瑞赶紧过去见礼。陶老剑客用双手相搀，前来前来前来前来。孩儿啊，哎呀，我们早就听说了，金灯剑客夏遂良这伙群贼被古月给救了，要早知道如此，我们就护送到开封府有多好啊。真是一朝棋走错，满盘尽是空啊。老人家该着他多活几天，后悔也没用了。 你们二位从哪里来？ 嗨，我们从登封少林寺来呀、见着蒋平给我们写的信了，我们一点儿都没敢耽搁，提前赶到，就怕你们出事儿。 我们这一切挺好，就是有点小事儿，也不大。 哦，什么意思？ 哎，别提了。 徐良把白春、方树安失踪的事儿讲说一遍。 二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 心说这玩意儿可危险呐、要在别的地方好办，在小蓬莱那又增加了100%的危险。可俩老头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这么说，还得安慰徐良和白云瑞。二位啊，不必着急，方树安足智多谋，这个白春嘛，虽然我们不了解，估计这孩子也不傻，他们没有一定的把握也不能去，即使去了也不至于就非出危险不可啊！咱们应当往宽处着想。徐良明白人家说这番话是给宽心丸吃，就这样把两位老剑客接到里边。俩人进去一看，呀，还有比我们早的啊，这都是老熟人了，彼此见过，分宾主落座。但是大伙吃完饭之后都想着去东海小蓬莱，但这个地方不太好去，没船不行，船少了还不行。徐良他们来没带着船呢，就得从当地征集。那么怎么征集呢？就得依靠本地人。白云瑞想起来了，三哥，这马掌柜的双钩大将马宝成，想当初在昆明府开镖局子当过总镖师，手眼通天呐、咱是不是求他给咱帮帮忙？ 那老兄弟说的有理，我也想到这儿。 就这样，把马掌柜的给请来了，当面提出要求。马宝成乐了，二位，你们就不说，我也替你们想到这儿了。要想攻打小蓬莱，没船那是玩不转呐。我呢，暗地之中已经给你们用上心了，不是用船吗？我都给安排好了 啊，安排好了。 那么船在何处？离此不远呐、有一个地方叫蛤蟆口。蛤蟆口也有个姓马的，是我当家的远方哥哥，但此人不错，家里都有渔船数百余条，我跟他借了20只船，人家满应满许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他捎信儿，不单借给咱们船，连水手人家都包得底，而且分文不取。 太感谢你老人家，你想的是真周到，我们现在就去用船。 好，那我就起身去一趟，把船队我带回来。你再着急也没用啊。叫马掌柜的起身到蛤蟆塘口找他这个当家的弟兄，然后又提船又点水手把船队再拉回来，这就一天多的时间了。大家盼的眼睛都蓝了，好容易船队到了。云瑞和徐良率领老少英雄到港口的边上一看，呵，这船倍儿新呐、其中还有3只大号的渔船，每只船上配备着50名水手，这都是借来的。徐良见着人家头头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好言安慰，答应给人家报酬，不要不要是人家的事儿，这不能不给。 因为这不是运送货物，运送客人，这是玩命，弄不好呢，船毁人亡啊。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老少英雄这才登船赶奔东海小蓬莱。徐良和白玉瑞心里头着急，坐了一只飞蟹船在前边开道，其他的人分成大船在后边跟着。在徐良和白云瑞的船前边还有四只快艇，叫飞蟹船，又叫浪里村。哎，这种船才快了，两头尖，细长细长的，每只船上配备八名水手。一家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、抄水燕子吕仁杰、井底蛙邵环杰，每人撑着一只，在头前寻风报信。结果邵环杰这只船发现在岛子的东北方向出了事儿，什么事儿他不清楚，急忙回来禀报徐良和白云瑞。云瑞这才下令加快速度赶奔出事地点。这出事地点就是房树安、白春和苗振东他们的船队，这就叫无巧不成书。咱们闲言少叙，等徐良船队这一开到了，房树安乐的在船头上奔奔直蹦。 嗯，我小兄弟怎么样，你服哥哥不？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。我要不好好骂一顿昆仑僧，不拖延时间，我干老他们能来吗？小兄弟你毛还嫩，往后得跟哥哥我学着点。 白纯一拨了脑袋，学不了，就您这套太特殊了，就您这脸皮厚，我这一生也办不到。 嗨，兄弟你怎么忘了这句话了？脸皮厚吃不够，脸皮薄吃不着啊，就这个长处往后你还非学不可。 时间不大，苗振东的三只船也归了队了，老少英雄这才见面。房树安和白春两个人呢，顶着满脑袋官司来见白玉瑞和徐良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私自离开店房，这犯了大错了。等见着面之后，俩人都跪下了。白春呢，一着急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房树安行啊，给徐良和白云瑞磕弯了头，你看了啊，老叔要怪你们二位怪我，怎么说呢，我岁数比我兄弟大的多的多，经验事故也知道的多，无论如何不管我怎么解释吧，我也不应该跟我兄弟夜探小蓬莱，结果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使二位老人家担心，使众位也替我们着急，我这心的脚是实在过意不去，因此恳请二位你们随便发落吧，怎么处置我也没有怨言，只是呢我这兄弟不懂事，你们就饶了他得了，把我们两个人的账算到我一个人身上。可大伙一听他还挺义气的啊，徐良啊，脑筋都蹦起多高了，你个王八绿球球，你白话什么，谁让你们私自离开店房，你这徐良就凑过来了。房树安头皮直发炸，心说往少说得挨几个嘴巴，好一好还得挨几脚。房树安呢就做好挨打的准备了，但是呢他嘴可不闲着，我干了啊，气大伤身呐、啊！ 您打我不打我的倒是小事，别把您给气着啊。另外大敌当前，您得把劲儿呢还得运足了跟他们使唤，您跟儿使唤也没用，您把您这劲儿费到我身上是得不偿失啊。另外呢，甘蓝老叔，我还告诉你们点事儿啊，白云剑的夏侯仁和小剑魔出事了。 哟，这句话可好使唤，不但徐良和白云瑞一愣，老少英雄全都愣住了。云瑞过来一把把方传千金给抓住了。你说什么？谁出事？ 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我那老爷爷还有我那小爷爷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嘴出事了。 方传，你要瞪眼穷白活，小心你的狗命。 没有，我没那么大胆子，完全说的是实话。 你们怎么知道？ 哎，听我道来，是这么怎么回事。 方叔安说完了，怕徐良白云瑞不相信，把苗振东苗老剑客请过来给作证。苗振东先见过徐良和白云瑞，通报姓名之后把他所知的介绍了一遍。白云瑞闻听此言，哎呀了一声，好悬没背过气去。现在他才知道，老师和师叔被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，而且小剑魔白衣子左臂已经受了重伤，要不及时抢救，这人就得终身残废。他们为的是谁？还不是为自己吗？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白玉瑞心里能不着急吗？当然别人都着急，大家的脸儿全变了色了。等云瑞缓过这口气来，照房叔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，滚！没工夫搭理你，等拿下东海小蓬莱再找你们两个畜生算账。其实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房叔安和白冲赶紧站起来，多谢老叔，多谢干老。白云瑞想的就是老师跟师叔的事儿，他转回身来问徐良，三哥您看怎么办？ 老兄弟你说呢？ 我说今天就是今天了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碧霞宫，把我老师跟我师叔救出来。 那当然是好了，老兄弟我同意。 其实徐良心里清楚，话好说事儿难办，拿些碧霞宫来，谁能斗得了金灯剑客夏翠良？谁能斗得了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何？那除非是天下英雄大聚会，八一门门长普渡和长发道人雪珠莲要都来了还差不多，就凭现在这些人门都没有啊。但徐良心里头非常清楚，事到如今也不能在这等待，就得豁出一头去了。安下他们咱不说，单说昆仑僧夏随良等人，他们一看徐良白云瑞来了，嚯，带着二十只快船来了好几百号，也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斗，因此人就做好准备了。夏随良利用这个机会传些话去，封锁东海小蓬莱，一个也不能让他们生还，来多少咱们消灭多少，来得好。不仅是方川白春跑不了啊，老苗家的人不在话下，就这个徐良白一瑞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了他们。夏随良等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，让昆仑僧叫阵。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晃着秃脑袋， 阿弥陀佛。 对面 那不是丑鬼徐良小娃娃白云瑞吗？ 徐良一听对面说话了，自己的人谁也不言语了。 白眉大侠往前大跨了一步，把脑袋晃了晃。 啊，不错，正是你仨祖宗和你白祖宗。对面不是昆仑僧吗？ 正是贫僧。徐良啊，来得好，来得好啊，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头。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，老僧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 是吗？那太好了。我说昆仑僧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你话出道来，你仨祖宗跟着就走。 小辈，你等好了。昆仑僧说完了，把大肥袖子往左右一甩，代替军令。再看船队的左右，冲出两条大船。这两条船跟别的船都不一样，方头的，见棱见角，每一只船横下十丈，长下二十丈，这尺寸都不带差的，而且边上都带着栏杆。这两只船来到他们两方的中间抛锚之后合在一处，一面正好二十丈，周围是八十丈，一个正方形，就好像在水面上摆了个大舞台似的，为了叫它平稳，八只巨锚扔到水下，那么不管多大的风浪，当家这大舞台也是稳如磐石。这什么地方？比我的玩命的战场。其他的人都退在两旁，昆仑僧点了点头，徐良，白云瑞，看见没？把战场贫僧都替你们安排好了，不怕死的，只管登船。昆仑僧说完了，回过头问夏随良：“老剑客，你看这头一阵，应当派谁呢？”夏随良往两旁看了看，各位。谁愿意出战？哪个打着头一阵？言欢未尽，从上垂手走过一人来，无量天尊。老剑客，我去吧。夏随良一看是谁呀？正是他老师武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一，人送绰号广发天尊修善。呀，这修善可了不起呀、啊！论名次和地位，仅次于飞天灵狐潘鼎臣。八大护法他排在第二号上，那是武圣于和驾前的红人啊，功夫极高。夏随良点了点头，其实说他出战有把握。老剑客，说是说，办是办，开封府的人并不好惹，何况又带来这么多的帮凶，你要多加谨慎。哈，老剑客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，你就瞧好吧。修善点手换小船，这只小船把他送到正中央大船上， 离大船还差着一丈七八尺远呢。就见修善脚尖一点船头，脑瓜一拨楞，使了个燕子穿云式，飞身形跳到大船上，来个单筋独立，是生息皆无。可见修善呢，轻功练得不错呀。小船回去咱不说，修善往大船上一站，是越无扬威，点手唤徐良：“姓徐的，你过来吧。别人我恕不奉陪，贫道斗的就是你白眼眉，请过来吧。”徐良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，老心乐了：“ 老兄弟，听见没？你三哥这人缘还真不错，在这还遇上熟人了。你们大家给我光地聊着，我过去。”“ 不，三哥，我过去。”“ 老兄弟，人家叫的是我，你过去算怎么回事？别忘了这句话，罢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，干脆我过去。” 徐良准知的今儿这场战斗啊，含糊不了啊，因此没让别人过去。他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文金丝大环刀和腰里的青龙剑，点手换小船。刘世杰这只快艇把他送上大船。其实徐良能不能窜上去，那太能了，但徐良啊不会水，这是美中不足的。老仙一想，我玩票万一不住，一绷再掉水里头，盘子覆灌满拉倒，我非归位不可。别闹那个玄虚，还是稳妥一点好。因此等这小船靠上大船了，徐良扒着栏杆跳上来的。刘世杰回去不提，单说徐良两个脚蹬到大船上，心放下了。他这一走路太难看了，一走三颤，这脖子一抻一抻的，就好像骨头节都散了架子了似的。一步一步来到修善近前，二话没说，背着手围着修善转了三圈，把修善看得直发毛。问你这干什么？你 我好好看一看。 有什么可看的？ 我得找找刀口啊，从哪儿开刀合适？ 你放屁！小子，你接掌！修善跳过来就是一掌，老仙儿一乐，把这掌躲开了。 我出家人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出家的人嘛，讲究修真养性，我看你这个性还没养好，等我把衣服脱了。 徐良把外衣宽了，勒大带，提靴子，摁帽子，系飘带，伸手把金丝大环宝刀拽出来了。徐良心里还想呢：“宝刀啊，宝刀啊，今天我可要借助你的力量了，看看刀锋如何，今儿个不定得杀多少人呢。”想到这，徐良挺身往上纵，才要大战修善。